李陵即日出发。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解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来不及多少段故事写满不在意，你心动的故事心思是个谜，时日漫长，欲求偏离，想来猜去没头绪，就别云来在天上飘来飘去，聊着你，风吹起，风吹起，转身之后来不及，

精神产地发展的要求，高举你我们开创崭新的天地，你代表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高举 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党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水晶联动微风起，祥康养生在此时。祥康真情回馈广大祥康人多年的厚爱和信任，进一步为广大顾客的健康保驾护航，特在2018年7月6日、7日、8日举办真情回馈三天活动期间，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一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一瓶，回馈价为1200元；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三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三瓶，加赠醋钵石一块，再加赠讲座精选百集音频经典汇编一台，回馈价为3600元。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有请我们的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姚老师希望我能够讲讲呢，久病必愈、久病必虚和久病积肾这个问题。这个久病必愈呢，啊，我们主要说的是慢性疾病怎么就愈了呢？这话问得好。所以说我们有些老年病啊，他不知道啊，怎么那么长时间了，我老吃药啊还不好啊，上哪看好啊？谁看得好啊？吃什么药好啊？用什么方好啊？不明白自己的根儿病在哪里啊？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很多人去看病去了，哎呦，你这个需要安支架，你这个安一个还不行，得安三个或者四个， 就是一个瘀呗。 对呀， 嗯， 它是一下子瘀起来的吗？ 不是的， 就是 逐渐的形成的。 这不是久了吗？久了不就瘀了吗？这个瘀，血中血管壁。 嗯， 你说这个瘀是一天半天形成的吗？ 不是的。 是不是病久了之后最后形成的呀？轻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安支架啊？一个地方啊瘀住了，那么说可以安一个，就面积多呢？如果安支架还不行的话怎么办呢？整个这一节出现什么呢？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出现斑块了，是吧？而且这个血管壁已经发黑了， 那就做不了支架。 就改了，改成什么了？那就改成从大腿拉块血管啊，给换上，这叫什么？这叫大条。所以大家就没有认识到，这个病就是瘀。你说你大条管用吗？啊，你说你支架管用？所以你没有认识到，实际上谁堵着这个流动量了呢？ 当然是血中的瘀。 对了， 嗯， 所以这些瘀就是久病成立这样的状况。哎，这说的是心梗啊，这脑梗道理也是一样啊。脑梗塞了都是日积月累，久病必愈。应该怎么样？你清了瘀不就从根本上解决了？那么说你这个瘀是日积月累形成的，说明好几个问题。你大家琢磨琢磨，我这个吃的东西怎么瘀到了血管里，瘀到了血内当中？所以大家又明白了一句话，许多病是吃出来的啊。如果再往细说，高脂肪东西吃的太多了。所以咱们一层一层的分析这个瘀是哪来的，大量的高脂肪、高蛋白、高热能的东西吃了啊，吃完以后呢， 它没有消化掉，没有吸收掉，没有及时的排泄掉。 对，我们就把这瘀是怎么形成的又跟大家说了，一个说最关键的心脑血管，一个说这个瘀怎么来的啊，这样一步一步给大家分析，大家就明白了。因为你吃的太好了，现在你周围人经常出现这个心梗了、 嗯、 脑梗了， 而且是很年轻的40多岁就得这个病。 没错，刚才姚老师啊非常清晰的告诉大家了，就是摄取的多没通过运动把它消耗掉，而且身体需要的也超过了。将军肚什么？将军肚还是瘀啊。 实际上这个瘀包括很多很多。 对啊， 那湿瘀啊、火瘀啊、痰瘀啊、气瘀啊都是瘀。 没错，你比如说为什么咱强调脾胃是后天之本，他每天都要吃啊，那吃完之后呢，他不消化不吸收啊，最后又怎么样，停食了，停食了叫食瘀，有的人还有水瘀，水积积水了，就是医学俗语叫什么痰饮，后背心凉，不会喝水啊，他怎么喝的造成了积了，非得渴积了才喝，你说渴积了他能喝热水吗，他肯定不喝热水，渴积他喝什么，他喝凉水，他喝冰淇淋水，结果怎么样，结果一下子造成水积，后背心凉，他继续喝，他不知道是错，他也不知道已经酿成了这样病啊，还这样喝，这是我们说的又是一个瘀，还叫痰瘀，稀的叫饮，稠的叫痰，痰一旦一堵了以后，你看看你喘气儿不舒服了吧，这就是日积月累来的，还包括很多呀，寒瘀啦，热瘀啦， 像您常讲的那个气骨病是不是气瘀， 没错啊，特别这个气啊，气行血一行，气滞血一滞，是吧，这个滞就是瘀啊，有人有业余爱好，特别是女性朋友啊，总爱生个气儿啊，这跟她生理有关系，另外跟自己的心胸也有关系，事儿很多事儿看不开，说今天生点气儿，明天生点气儿，怎么样啊，没事儿，嗝儿打嗝儿，要不就恶心，要不就吐，要不就头晕，脸红脖子粗，头胀啊，失眠，这些一句话都叫瘀，那说了半天了，久病必瘀，是吧、你看瘀了，一开始先肚子里，肚里完之后就是肝，这个瘀瘀哪儿了，瘀肝，刚说的心脑血管是瘀什么，瘀血中，瘀血管壁，我们又说了肠胃啊，腰围粗啊，这个腰带长一寸，腰带长一点寿命短一点，这些话都清楚，现在唯独一个不清楚，怎么样把这个瘀 给它解决掉， 哎，所以呢治来治去，吃这药吃那药，吃了半天你老放枪，你就不知道哪是靶子，更不知道哪是靶心，你要说俩字儿，告诉你垃圾，这个呢这是咱们站长传统的说法，它叫六瘀，大家怎么好记呢，第一个是寒和热，第二个呢是食和痰，底下呢就是气和血，这不叫六瘀吗，所以因此临床还有个六瘀汤，现在呀这个瘀啊就比原先范围啊说的就更多了，更丰富了，为什么我们强调许多病是不通，许多病是不平，是阴阳不平，特别是对于一些老年，老年这病啊很多都是慢性病，真正急性病啊不多，但是他们就不知道啊这个慢性病应该怎么解决，他也不知道慢性啊这个病的病根儿， 主要就是这一点大家都不太清楚， 患者呀吃了半天药他也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呢我们把这个问题给大家呢做了一些解答，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瘀不通了，那接下来的工作应该怎么去做呢， 这个问题也提得不错，就是我们现在明白了慢性病就是一个瘀，但是怎么解决呢，啊，我们瘀了怎么办，首先呢就不要再增加这个瘀了，许多病是吃出来的，就别乱吃了，不是说不让你吃饭了啊， 对， 别那么暴饮暴食了，既然知道是瘀了啊，你就别再啊增加这个瘀了，这是第一步，说既然是瘀那你就必须得清瘀，怎么去清呢，我们明确的就告诉大家了，要打开下口，第二步呢要畅通主干道，我说呢这个解释呢这下口大家都能够听清楚， 也就是说让大家就是做打开二便通道的按摩， 这些垃圾你让它排出去你得把口给它打开呀， 是的， 所以刚姚老师说了你得认真做呀，脚底下二便的反射区，你不打开这个垃圾怎么出来啊，畅通主干道，主干道不就是肠胃吗， 再把肠胃给它打通了， 肠胃怎么打通啊， 推肚子 啊，这是呢我们说清瘀的第二步，通过呢推肚子 推心置腹，要从心口挖直推到 小腹部， 小腹这样呢，使这个从脚下排出湿、 寒、热都可以排， 都可以。看有的人推完以后，哎呀，脚底下有水珠了啊，脚底冒凉气了，脚底下冒热气，好啊，不有句话吗？寒从脚下起，脚凉是大的。然后呢，清瘀还有什么呀？清瘀就是泡脚，一泡脚怎么样？ 散风、散寒、散热。 说白了吧，就把身体所有的口 全部给它打通了。 对了， 就是您刚讲的什么大小便、毛孔。 那这样呢，通过排排的是越干净啊，这个效果就越好。 是的。 这是说的第二步啊，我们下来呢，说第三步。第三步给这个瘀啊，得定性定位， 自己再看一看是哪方面的瘀， 哎，是何种的瘀啊？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采取哪些辨证施治啊？你比如说，外邪，你受的自然界的风寒湿所致，啊，人在自然界他免不了啊，哎，一凉一热最容易得病了，啊，你很难说呀，注意那么周到啊，所以不免，哎，从受了外邪了。风邪、寒邪、湿邪，是吧？当你受到了这些外界来的，你应该怎么办呢？立即你就拔罐子。通过拔罐子，哪受风了？肩膀受风了，赶紧把它拔出来。脖子出汗了，一进空调屋里，坏了，着凉了，啊，背心也凉，脖子也凉，赶紧拔罐子。一拔出来呢，这不就不给留病根了吗？ 是的， 这方法简单吧？ 对。 但是是不是有这意识？啊，这个咱们讲讲。 嗯， 那受了风了，你应该拔风门呐、啊，拔风室啊，啊，这些带风的这个穴。那你比如说啊，我这个受风了，确实像你说的，哎，我没注意，结果后来坏了，浑身发痒啊，四处乱窜呐、啊。你想这个时间久了怎么办呢？采取活血息风法，那你就光去风就不行了。你把血活起来啊， 血活风自灭， 然也。你比如说寒邪，寒邪有寒邪的特点。你比如说寒邪，它什么呢？寒邪啊，它伤阳， 寒伤阳吗？您不总讲？ 对，这个阳啊，就是人身体的动能啊，是人呢、啊、循环的动能啊，是人新陈代谢的动能啊，也是人消化呀、啊，是吧？ 嗯， 排泄的动能。所以你这受了寒了啊，受了寒了之后。就伤了阳了，所以这方面呢，你就得什么呢？寒则血凝了，是不是？它不单纯是伤阳了。 对。 啊，有的呢，由表入了筋呐、啊，有的由表入了骨啊，啊，病久还入络呀，多数类啊，风寒湿聚集在关节部位，所以你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去寒通阳，助阳，哎，疏通经络，活气血。通督脉，这清楚不清楚？ 就刚才您讲的，光是拔罐儿，光那几个风的穴位就不够了。 不够了，不够了。 嗯，你比如说，你哪受的风和寒，再局部的去做一些加强的工作。 对，这个就告诉你啊，是吧？这个寒，啊，跟我们的阳气啊，病久了，它会久病入络、啊。 嗯。 而且这些呢，风寒湿，多数呢还聚集在我们的关节，啊，什么膝关节啊。 嗯， 腰部的， 对， 颈部的， 对， 是吧？这是说寒啊，咱们再说说湿。这个湿呢，是寒呢，它是什么呢？它是伤阳。这个湿呢， 嗯、是阻阳。 哎，这个湿呢，它还伤脾。说怎么会伤脾呢？叫湿困脾。所以呢，一困脾呢，脾的这个功能 减弱了。 没错、 嗯， 它会造成呢。脾的运化水湿的功能 减弱了， 没错没错，是吧？那这个呢，咱们就怎么办呢？ 从脾上解决， 那就对了。 嗯， 所以你受了湿，首先第一啊，你比如说我们泡脚，哎呀，泡出来的都是冷汗，是不是？出了汗一受风， 对， 啊，马上一泡，哎，这湿是吧？从皮肤排出去了， 是的。 二一个呢，出现内湿了。那你就得通过利小便，哎，把这湿从小便里排出去啊。 那就多吃点利湿 啊，这就对了。你这个提醒起得多好啊！啊，利湿的咱都有什么方法呀？ 嗯， 是吧？ 玉米稀的水、红小豆水、冬瓜水，这些都是利湿的。 对，你比如说湿，我入了下焦的关节了，下肢了，这时候呢，薏米仁粥啊， 对， 挺好，挺好啊。这就大家越听越明白了，自己最好。 我记得您讲过，红小豆呢，利上湿，下焦的湿最好是薏米。 对， 嗯， 这个也可以结合着。 对，互相结合，红小豆、薏米放在一起，不更好吗？ 成。 对。 还有这个痰，是吧？这个水呀、啊，是吧？这个湿啊和这痰呢、啊，在身体都是湿邪。 对。 是吧？稀的叫水，啊。 稠的为痰。 因为有人现在临床上你经常听见，啊，脑积水呀、啊，胸部有水呀、啊，腹部有 水 呀、啊， 肺积水了，肾积水了哈。 啊、 嗯。 还有关节啊，关节腔啊，有积液、滑膜炎呐、滑膜积液呀、啊。所以呢，这个都得从脾上调。这就说了啊，有关痰啊，我们曾经讲过，这个痰呢，这个范围啊很广，它不仅仅是指啊我们吐的这个痰啊，不是这样的啊。 嗯、 这是我们说了是外邪啊造成了这个瘀，那么你属于吃出来的啊这个瘀呢怎么办呢？那就刚说了。要把住伤口啊，要注意摄取的量啊，这量就是掌握就多与少呗。 嗯、 另外呢，这个质，质要掌握什么呢？掌握这个它所含的一些营养物质。你像一些胖的人，高脂肪、高蛋白、高热能的，你就要注意了。一句话吧，酸性的物质啊，而不是酸味儿的啊。 嗯、 有的人说，哎呀，您说了啊。那个酸的东西不要吃，那错了，酸性，什么叫酸性？ 对， 就你常吃的那个好吃的，鸭鱼肉，是不是？那绝大多数都是属于酸性的。那说我们要多吃点碱性的呗？什么叫碱性？碱性就那蔬菜，啊，水果，这绝大多部分都是含的。那另外呢，多吃点粗粮粗菜，啊，内含呢。啊，粗纤维，啊，膳食纤维，这样特别利于， 嗯， 哎，这个排便，啊，这个粗的东西啊，还容易带走体内的垃圾。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水晶联动微风起，祥康养生在此时。祥康真情回馈广大祥康人多年的厚爱和信任，进一步为广大顾客的健康保驾护航，特在2018年7月6日、7日、8日举办真情回馈三天活动期间，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一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一瓶，回馈价为1200元；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三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三瓶，加赠醋钵石一块，再加赠讲座精选百集音频经典汇编一台，回馈价为3600元。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李老师好。 哎，你好，你好。 听得见吗？ 听得非常清楚，清脆悦耳。 啊， 嗯， 我用这手啊， 嗯， 不错。 哦， 茶我也喝了。 哎， 我喝茶有半年多吧，就有反应了。这俩小腿儿前面迎面骨底下这有这个痒痒疙瘩。 哦。 闹了有那么一个多月吧，下去了。 啊。 嗯，我还有这个后背肩胛骨下边有一块手掌那么大一块麻木。 嗯。 这个问题没有了。 哦。 后背痒痒。 嗯。 什么也没有，就是痒痒，黑夜睡不着觉，这个问题也没有了。 哎。 还有我这40年了，我72年装汽车。周内大桶割了我这个前面了这个锁骨这骨膜了， 嗯， 一累点就生疼， 留下根了。 这半年多，我突然想起我这儿不疼了， 有不知不觉， 不知不觉这儿不这锁骨这儿不疼了，以前这是一累点这儿就疼， 啊， 就生疼， 嗯， 还有我这个腿左腿这个膝盖骨里头这个 骨头缝里的肉生疼，就跟那刀弯的似的。 嗯嗯。 我上医院挂以后，他也说不上什么来，他就说是老年性退行性病变。 啊，这是公用牌。 后来我就听着有抹酒的，我说我也试试吧。我连半瓶酒都没用的，不疼了。 好。 还有以前我这个走道这腿打软，我睡了好几个觉了。 嗯嗯。 走着走着就弄一前马趴。 哦。 现在这个问题也没有了。 嗯，好。 这腿再出去有根了，不像以前那跟那跳坑的似的。 哦，有劲儿了。 有劲儿了。 嗯。 睡眠也好了。 嗯嗯。 以前是不是睡不着啊，就是黑夜小便一趟回来就睡不着了。 哦， 白天没精神。 嗯， 白天黑夜睡不着，白天血压高，现在血压也算基本平稳了吧。 嗯嗯， 80/130。 啊，接近正常。 现在我就有一个问题。 来说问题。 我这个对下嘴唇底下这儿外头这儿啊，这下巴颏这儿 啊， 嗯，有一块跟那个比那一分钱硬币还大那么点儿，那个这块肉硬。 哦。 老肿有个3-4年了。 啊， 我也弄过磁宝，也抹过酒。 嗯， 它就是不下去，还牵着我这前面这5个牙吧都活动了。 哦，那到医院去瞧了吗？ 没瞧。 你再瞧瞧啊。 瞧，他也说不上个利落嘞。 啊，在你下巴颏。 下巴颏外头这。 下巴颏外边。 嗯，就是这嘴唇底下。 啊，嘴唇底下。 对。 啊，这个有个圆的， 圆的， 发硬， 硬， 哦， 还有点红， 还有点红， 嗯， 啊，这有3-4年了， 有3-4年了， 哎，这个怪啊， 怪什么贴土豆啊，我都弄过， 啊，哦，都弄过， 都弄过， 嗯，但是这个一直就是红， 红， 硬，疼。 疼倒不疼，要不吃饭，要不硌着的牙都不显得疼，就是肿红硬。 哦，你看看临床什么样的情况都有，是不是？ 这 反正按中医来说，它就是不通呗， 哦， 啊，是不是？是在正中线吗？ 那个，对。 正中线。 对。 那我建议你不妨呢，针灸针灸。 针灸针灸。 哎，对。 啊， 哦。用针刺。 哦， 是吧？用针刺的方法。 这自己能办吗？ 自己不能办。 自己不能办呀。 自己不能办。 哦， 另外，你可以啊， 嗯， 你可以用这个红花布袋啊，是吧？去捂一捂，是不是？ 那红花是不是得弄湿了啊？ 啊，你得煮过的。 煮过的。 哎，你得煮过的，弄个小袋儿，是不是？ 啊， 嗯。哎，把它捂上，是吧？ 啊， 哦。啊，特别是夏天呢，对于这个，对于排垃圾呀，啊，这个消肿啊，是不是？ 嗯， 这戒天使应该是快的啊， 嗯， 因为是热胀嘛，是吧？ 嗯， 经常吃点什么了？吃点这个山楂呀、海带呀这类的东西，它散结。 海带是经常吃。 哎，对，它散结。 山楂有用，喝点山楂水吧，好像对这牙也有刺激。 是吧？ 对。 哦，你看看啊，我建议你看看，找针灸大夫给扎一扎，是吧？啊，给扎一扎。咱们别光强调啊，在吧，有些病啊，治和调相结合啊，大家在这方面一定是吧，他们有一个这几个结合跟大家说嘛，治与调相结合，是不是？ 哎， 啊， 哎， 然后你这个针灸以后，你还可以继续用咱们这个灸啊， 哦， 用这个词，这样结合起来，好不好？ 好嘞， 哎，好了，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